你好，我是杨晓峰。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主题是 JVM 的内存划分。今天我将从内存管理的角度进一步探索 Java 虚拟机。垃圾收集机制为我们打理了很多繁琐的工作，大大提高了开发的效率。但是，垃圾收集也不是万能的。懂得 JVM 内部的内存结构工作机制，是设计高扩展性应用和诊断运行时问题的基础，也是 Java 工程师进阶的必备能力。今天我要问你的问题是，谈谈 JVM 内存区域的划分，哪些区域可能发生 out of memory error？通常可以把 JVM 内存区域分为下面几个方面，其中有的区域是以线程为单位，而有的区域则是整个 JVM 进程为一的。首先，程序计数器，在 JVM 规范中，每个线程都有它自己的程序计数器，并且任何时间一个线程都只有一个方法在执行，也就是所谓的当前方法。程序计数器会存储当前线程正在执行的 Java 方法的 JVM 指令地址，或者如果是在执行本地方法，则是未指令值。第二，Java 虚拟基站，早期也叫 Java 站，每个线程在创建时都会创建一个虚拟基站，其内部保存一个个的站帧，对应着一次次的 Java 方法调用。前面谈程序计数器时提到了当前方法，同理。在一个时间点，对应的只会有一个活动的站帧，通常叫做当前帧，方法所在的类叫做当前类。如果在该方法中调用了其他方法，对应的新的站帧会被创建出来，成为新的当前帧，一直到它返回结果或执行结束。JVM 直接对 Java 站的操作只有两个，就是对站帧的压站和出站。站帧中存储着局部变量表、操作数站、动态链接、方法正常退出或者异常退出的定义等。第三。堆，它是 Java 内存管理的核心区域，用来放置 Java 对象实例。几乎所有创建的 Java 对象实例都是被直接分配在堆上。堆被所有的线程共享，在虚拟机启动时，我们指定的 XMX 之类参数就是用来指定最大堆空间等指标。理所当然，堆也是垃圾收集器重点照顾的区域，所以堆内空间还会被不同的垃圾收集器进行进一步的细分。最有名的就是新生代、老年代的划分。第四，方法区，这也是所有线程共享的一块内存区域，用于存储所谓的元数据，例如类结构信息以及对应的运行时常量值、字段、方法代码等。由于早期的 Hotspot JVM 实现，很多人习惯于将方法区称为永久带。Oracle JDK 8中将永久带移除，同时增加了元数据区。第五，运行时常量值，这是方法区的一部分。如果仔细分析过反编译的类文件结构，你能看到版本号、字段、方法、超类、接口等各种信息，还有一项信息就是常量值。Java 的常量值可以存放各种常量信息，不管是编译期生成的各种字面量，还是需要在运行时决定的符号引用，所以它比一般语言的符号表存储的信息更加宽泛。第六，本地方法站。它和 Java 虚拟基站是非常相似的，支持本地方法的调用，也是每个线程都会创建一个。在 Oracle Hotspot JVM 中，本地方法站和 Java 虚拟基站是在同一块区域，这完全取决于技术实现的决定，并未在规范中强制。这是个 JVM 领域的基础题目，我给出的答案依据的是 JVM 规范中运行时数据区定义，这也和大多数书籍和资料解读的角度类似。JVM 内部的概念庞杂。对于初学者呢，比较晦涩。我的建议是在工作之余，还是要去阅读经典书籍，比如我推荐过多次的《深入理解 Java 虚拟机》。今天这一讲作为 Java 虚拟机内存管理的开篇，我会侧重于分析广义上的 JVM 内存结构，或者说 Java 进程内存结构。谈到 Java 内存模型，不可避免的要涉及 out of memory 问题。那么在 Java 里面存在哪些种 OOM 的可能性？分别对应哪个内存区域的异常状况呢？注意。具体 JVM 的内存结构其实取决于其实现，不同厂商的 JVM 或者同一厂商发布的不同版本都有可能存在一定差异。我在下面的分析中还会介绍 Oracle Hotspot JVM 的部分设计变化。首先，为了让你有个更加直观清晰的印象，我画了一个简单的内存结构图，你可以在文稿中查看，里面展示了我前面提到的堆、线程站等区域，并从数量上说明了什么是线程私有，例如程序计数器、Java 站等。以及什么是 Java 进程为一，另外还额外划分出了直接内存等区域。这张图反映了实际中 Java 进程的内存占用与规范中定义的 JVM 运行时数据区之间的差别。它可以看作是运行时数据区的一个超级，毕竟理论上的视角和现实中的视角是有区别的。 规范侧重的是通用的无差别的部分，而对于应用开发者来说，只要是 Java 建成在运行时会占用，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工程实践。我这里简要介绍两点区别。第一点，直接内存区域，它就是我在专栏第12讲中谈到的 Direct Buffer 所直接分配的内存，也是个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尽管在 JVM 工程师的眼中，并不认为它是 JVM 内部内存的一部分，也并未体现 JVM 内存模型中。第二点，JVM 本身是一个本地程序，还需要其他的内存去完成各种基本任务，比如 JIT Compiler 在运行时对热点方法进行编译，就会将编译后的方法存储在 Code Cache 里面。 GC 等功能需要运行在本地线程之中，类似部分都需要占用内存空间，这些是实现 JVM JIT 等功能的需要，但规范中并不涉及。如果深入到 JVM 的实现细节，你会发现一些结论似乎有些模棱两可，比如Java 对象是不是都创建在堆上的呢？我注意到有一些观点认为，通过逃逸分析 JVM 会在栈上分配那些不会逃逸的对象，这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取决于 JVM 设计者的选择。据我所知， Oracle Hotspot JVM 中并未这么做，这一点在逃逸分析相关的文档里已经说明，所以可以明确所有的对象实例都是创建在堆上。目前很多书籍还是基于 JDK 7以前的版本，JDK 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intern 字符串的缓存和静态变量曾经都被分配在永久带上，而永久带已经被原数据区取代。但是 intern 字符串缓存和静态变量并不是被转移到原数据区，而是直接在堆上分配，所以这一点同样符合前面一点的理论，对象实例都是分配在堆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什么是 OOM 问题，它可能在哪些内存区域发生。首先，OOM 如果通俗点说，就是 JVM 内存不够用了。 Java Doc 中对 Out of Memory Error 的解释是没有空闲内存，而且垃圾收集器也无法提供更多内存。这里面隐含着一层意思是，在抛出 Out of Memory Error 之前，通常垃圾收集器会被触发，尽其所能去清理出空间。例如我在专栏第4讲的引用机制分析中已经提到了 JVM 会去尝试回收软引用指向的对象等。在 java.nio.bits.reserve_memory 方法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 system.gc 会被调用以清理空间，这也是为什么在大量使用 NIO 的 direct buffer 之类时，通常建议不要加载文稿里的参数，毕竟是一个最后的尝试，有可能避免一定的内存不足问题。当然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垃圾收集器都会被触发的，比如我们去分配一个超大对象，类似一个超大数组超过堆的最大值，JVM 可以判断出垃圾收集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直接抛出 Out of Memory Error。 从我前面分析的数据区的角度，除了程序计数器，其他区域都有可能会因为可能的空间不足发生 Out of Memory Error。 简单总结如下：第一，堆内存不足是最常见的 OOM 原因之一，抛出的错误信息请点击文稿查看。原因可能千奇百怪，例如可能存在内存泄漏问题，也很有可能就是堆的大小不合理，比如我们要处理比较可观的数据量，但是没有显示指定 JVM 堆大小，或者指定数值偏小，或者出现 JVM 处理引用不及时，导致堆积起来内存无法释放等。第二，对于 Java 虚拟基站和本地方法站，这里呢要稍微复杂一点。如果我们写一段程序不断地进行递归调用，而且没有退出条件，就会导致不断地进行压栈。类似这种情况， JVM 实际会抛出 Stack Overflow Error。 当然如果 JVM 试图去扩展占空间的时候失败，则会抛出 Out of Memory Error。 第三，对于老版本的 Oracle JDK， 因为永久带的大小是有限的，并且 JVM 对永久带垃圾回收非常不积极，所以当我们不断添加新类型的时候，永久带出现 Out of Memory Error 也非常多见，尤其是在运行时存在大量动态类型生成的场合。类似 intern 字符串缓存占用太多空间，也会导致 OOM 问题，对应的异常信息也会标记出来和永久带相关。第四，随着原数据区的引用，方法区内存已经不再那么窘迫，所以相应的 OOM 有所改观，出现 OOM 异常信息则变成了文稿中显示的样子。第五，直接内存不足也会导致 OOM， 这个呢已经在专栏第11讲中介绍过。今天是 JVM 内存部分的第一讲，算是我们先进行了热身准备。我介绍了主要的内存区域以及在不同版本 Hotspot JVM 内部的变化，并且分析了 各区域是否可能产生 out of memory error 以及 OOME 发生的典型情况。关于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你做到心中有数了吗？今天的思考题是，我在试图分配一个 100MB 大数组的时候发生了 OOME， 但是 GC 日志显示明明堆上还有远不止 100M 的空间，你觉得可能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想要弄清楚这个问题还需要什么信息呢？请你在留言区写写你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会选出经过认真思考的留言，送给你一份学习奖励礼券，欢迎你与我一起讨论。你的朋友是不是也在准备面试呢？你可以请朋友读，把今天的题目分享给好友，或许你能帮。